语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和大家准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小龙。 嗯，今天是小龙来跟我搭档。 哎，是 小龙，你睡醒 了 吗？ 又见面了，对，哎， 小龙虾对吗？ 对，这个大周日的早上还真是不容易啊。 看到执笔画悲欢，在我们节目这个开始之前已经跟我们打招呼说 morning。 对，早上好，早上好，这个 早上好， 真是想不到这个大周日早上还能看见这个活人是吧？ 嗯 啊，出来跟咱们聊天，不认识，对， 不认识。新一雪儿来跟小龙虾认识一下。 对，这个也来了几次啊。 这是清华的高材生，所以今天的内容都特别的高深。 也没有，对，这个就是跟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分享一下，对。 那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这个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嗯， 哦，然后这个咱们直播平台是在 花椒直播 、对， 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这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 哦，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这个 我觉得小龙还没有睡醒，他一般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够 这个 调动起自己。 对，我们再奔放一些，对吧？这个逐步的奔放起来，大家这个一开始含蓄一点挺好的，对，厉害了。这个新怡雪儿同学说厉害了，对，这个 说厉害了，学霸。 说这个王爽老师厉害了， 明明说你好吗？因为明天是8月1号了，是建军节，所以呢，其实今天有一个比较隆重的活动。那么今天上午9点，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那么今天的7点到12点，北京电视台与北京时间将共同打造融媒体互动直播，广大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网站 APP 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共同见证伟大的历史时刻。 对，然后这个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提醒王爽老师了， 嗯， 对吧？明天还是31号呢。 哦，是吗？ 就别骗小朋友，真的。 最近太忙了，我不是地球人。 对，这个你看，大家我们也都不太关心这个事情。 但是我一出错就发现能见到很多新面孔。 对，以后每天早上就是调动大家一下，对吧？ 对， 这个， 然后就先犯一个特别愚蠢的错误。明天是31号，明天是31号，但是今天还是有一个非常隆重的活动。 活动 啊，希望小伙伴们如果有时间，可以这个关注一下。 是， 欢迎这个文水文左恒，武信一，还有克鲁兹，还有这个莱福。早上好，早上好， 安东尼奥莱福，哎，这是位球迷吗？难道 可以沟通一下？好，来尽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好奇头条号。那今天因为有小龙这个学霸在，所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稍微难懂一点的消息，让小龙来给大家解读。 对，争取能跟大家说明白这个事儿啊。 对，首先上来要说的第一件事儿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说的是，邮政局说快递明年要全面的实行这个实名制了，那么还会出一个叫做安地易的这个收寄 APP， 用于普及实名制的同时对用户隐私进行保护。那大家现在寄快递其实都是可以匿名的，对吧？可以随便写一个名字，我用过3个名字收发快递。 哦， 对，然后弄得我们家那个快递员还说，哎，你是那个谁吗？ 就总改名是吗？ 对， 是一个有多重社会身份的人。 没有，有时候会哎觉得自己最近名字不好听的就换一个。 哦，随便换一下，对吧？看心情，对吧？ 对，看心情来写我这个快递单上的名字。 哦，就周一叫周王一，然后周二叫王。哎， 嗯， 周二叫王二什么的， 王二， 啊，对，这个 王二小呢，还 对，一周有7个名字。啊， 嗯，主要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发一些礼物，可能不想让大家在第一时间知道是谁发的，嗯， 所以就会起一个特别离奇的名字，是吗？ 嗯，用一个稍微含蓄点的，比如说我的这个 ID 之类的 啊， 网名儿 哦，嗯，还有什么神秘的爱你的星星星什么的。 小龙会吗？ 哎，我不会。 你不会啊？ 这个，主要是我不给人寄礼物 啊，就是一个那个特别抠的人。 对，就是特别没有创意的人。 嗯， 就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而且我总记不住别人的各种重要的时间点，就是我，就特别重要的，我都得在手机上给自个儿开个提醒，否则每年到那一天我就错过去了。 我是一定会有一个文档的，然后会记下一些重要人的地址，比如有的时候出国什么的，是会就发明信片嘛，就常用地址。因为每次你快要寄东西的时候再问地址，会觉得没有那么浪漫， 没有那么有诚意，是吗？ 对， 就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朋友，你知道吗？就出国还都记得寄个明信片。 我这个那个 list 上没有你这个你的地址。 对，我就是那个神秘的 神秘的某某某。 对对对，星星星啊。 嗯，至于为什么要将快递全面的实名制呢？这个邮政局给出了非常多的理由，说其实老早呢，其实就想实行这个实名制了， 是 为了这个比如说安全。 对 吧？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咱们聊过这个共享睡眠， 是， 而共享睡眠也是被这个被停掉了，对吧？ 嗯， 好像也是因为安全问题。 是的， 嗯， 对，就毕竟这个就跟这个日本的胶囊旅馆一样嘛， 嗯，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嗯， 如果这个一旦没有了一些规则， 嗯， 然后又不知道住的都是谁，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安全的状态， 嗯， 所以快递也是一样嘛，这个。 嗯， 路上收收发发的，然后包括运输的，然后抽检的， 嗯， 所有的这些人，如果里面装的东西是不确定的， 嗯， 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隐患吧。 有比较大的隐患，而且昨天跟朋友聊这条消息，是说其实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是通过 快递 对、 啊， 在运送一些就是不好的货物，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的。 是， 嗯，所以这个实名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 嗯， 现在看到豆腐干没豆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好像他的名字非常的长呢。 是， 嗯， 然后 起床的小伙伴们给我们刷一波666吧。 哎，哎。 是说这个之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实行这种实名制，是因为对于收和发件方来说会加大工作量，降低效率、 嗯、 而且这个用户抵触的情绪下还可能造成用户的流失。 是， 比如说谢谢宋222和克鲁兹都刷666， 哎，真棒，哎，真有人，哎，我又看见大爽汤了、啊、哎， 谢谢港港部队，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哦， 嗯， 新朋友是吗？ 对，哇，好多小伙伴都在，天哪，人类等于人类，人类， 哎，荷尔蒙过剩，然后 Alex Z， 嗯， 然后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周日的早晨， 是这么早，对，真的，平时我这个点都是睡着的，然后这个已经有这么多这个朋友们开始起床， 嗯， 干活了， 嗯， 真是不容易，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嗯，好，小龙，我不知道，就是假如说有一个快递员上门就是给你送快递、 嗯、 或者你发快递的时候， 是 如果让你出示身份证，你会有这个他说的抵触情绪吗？ 我不会，但我会觉得特别麻烦、 嗯、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加大工作量降低效率这件事情是真的、 嗯、 就是说以前这个手抄单的时候、 嗯、 你说让我出示个身份证，一我得浑身上下找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也不带这个身份证出门， 那你要小心了，小心背那个， 就我每次都在地铁里面，有时候这个人民警察检查我一下，我得给他背一遍这个身份证号。对，然后但确实是有一些麻烦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用手机比较多，里面很多 APP 都集成了非常多的功能，所以就是说在没有身份证的条件下能不能也很快的验证我的个人身份， 嗯， 其实是一个，就是如果能做到的话就特别简便， 比如说有一个人体二维码 啊，对，就比如说这个天天我脑门上就刻一二维码， 为什么刻脑门上？ 就比较 你的眼，你的眼就这么不重要吗？ 就比较方便扫是吗？或者就这个后脑勺也可以，对，然后这个你扫，然后你就知道我是谁、 嗯、 然后呢你就快递单子就填好了，因为现在你看其实很多快递都非常方便，你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它就会给你生成一个二维码， 对， 然后快递员过来收的时候就扫码就行了，大家也不用什么交接，对吧，单子就自己打出来了， 对，而且就是有时候扣费都是自动的了， 对， 比如说通过这个某宝，对吧， 对啊、 嗯、 所以就这么高级了，对吧，然后突然要拿一身份证，你就觉得就是和时代脱节的一种感觉， 和时代脱节，但可能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是 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可能是需要升级换代了， 对，然后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邮政总局开发的这个安易地的这个 APP 的话，其实应该里面会有一个相关的功能， 嗯， 然后这个功能就是你第一次去register 就注册了自己的身份证之后， 嗯， 然后之后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二维码，一个 QR code， 嗯， 然后可以快递员过来的时候扫一下就验证自己的身份、 嗯、 然后你的身份信息自然而然也就进去了，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哎、 我一旦验证过， 是 我就不用每次再去出示我的身份证件了， 对，我猜应该是会有这样的功能的，大家现在都这么方便、 嗯、 对吧、 嗯、这个宋222向小龙提问呢，说小龙如果 APP 太多怎么办、 哎、 以后 APP 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里的这个应用实在太多多了， 是 就很多的利用率都非常低，而且同质化也非常高， 对， 嗯， 但其实这个在中国小伙伴们其实已经过得挺幸福的了，就是如果在美国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么多扎堆的 APP 的，就是、 嗯、 或者说集成非常多功能的 APP 的，就比如说大家用的一个、 嗯、 比如说外卖平台， 嗯， 然后里面可能有大量的功能，可能每一个垂直品类在美国都会有一个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外卖除了可以点外卖夜宵之外、 哎、对， 还可以这个超市买东西， 对， 还有鲜花蛋糕， 是还可以看这个美食的这个餐厅的列表，然后包括你下面 点评 点评这类的，所有这些可能在美国都是一个独立的 APP 去支撑它的， 就它只有一个功能， 对，它很小、 嗯、 然后所以在中国其实大家已经不用装那么多的 APP 了，比如说我自己现在手机上如果不装游戏的话、 嗯、 就其实就三四屏已经够了、 嗯、 然后而且这个本身现在移动设备它就是一个 内存越来越大，处理能力越来越强的一个趋势，对吧？ 嗯， 你要那么大内存，不装多装点 app， 对不起这手机，对吧？嗯， 手机的利用率也需要你好好的珍惜和利用。 是，嗯，所以 app 多不是一个 烦恼。这样说起来，我欣慰了不少。就如果在美国，可能你叫一个外卖，同时还想叫几杯咖啡，同时还想看一下点评， 对， 那你可能要先后开好几个 app。 对， 嗯， 然后而且就是说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新型的创业公司啊，在做一些新的努力，就比如说针对这个 app 太多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大家想把各种 app 打通，就比如说你一开始先看一下点评，然后看完点评之后，它会把你切换到一个新的购买平台，这个切换是通过一个相当于说你以后只有一个 app，这个 app 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它可以连接可能百十个不同的 app，然后这个 app 和 app 之间的切换就不用说我们现在再把它返回再点进去，而是它自动的就在里面可以拖拽，比如说这个点评信息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拖到下一个外卖的那个图标上，然后外卖的图标就会弹出来说，哎，那这一家店可以买哪些东西，就是它相当于说是 变成一个在逻辑上更通顺的这样的使用方法。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在国外有一个叫系统设计的概念叫 one step， 就一步，对吧？然后就是一步到位，大家一上来就一个 app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生活里面你 app 要用的 内容。但听起来觉得这种逻辑可能会给这个广告商带来很大的商机，因为在中间就会有广告商说，哎，我插一脚， 对， 我要在中间放点我的广告， 对，来一首，对，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嘛，但其实确实就是大家都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 app 太多不是问题，然后对我们有用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港港部队说有话题有内容的，谢谢你大清早跟着我们学习。 真是不容易。 我们不仅有话题有内容，我们还有娱乐，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心的事情。 是要娱乐，对，然后所以我们要这个 进入到下一条消息， 看一个。对，我们看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说一个萌妹子全程在 freestyle 指挥开车 freestyle， 现在这个事情特别的流行啊， 特别的流行， 对，大家都说，哎，你有没有 freestyle？ 你有吗，小龙？ 对，我主要是没有看这个节目，你知道吧？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是 freestyle？ 对，我 教你什么是 freestyle。 来 ，freestyle 就是自由泳。 对，这直播间本来就冷，王老师，你不能这样。对。 好，哎，我们来娱乐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啊。 小龙被冻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这个萌妹子回家途中的 freestyle。 在车子打在干什么？没有人听。叭叭叭，嘟嘟嘟。我的男朋友他闯红灯，现在要快用继续自信，小心旁边有红灯白影，然后再靠左，你看前面的车他是Toyota，他已经听到摩托车的歌词，如果我有心我就把它拍照，拍照完之后拿去检举，这样我也年轻，没关系，绿灯了绿灯了，请继续直走，千万不要轮胎不要打到两边的视线，白色视线不可以碰，黄色视线不可以碰，现在打油灯转，现在要下去，猜猜看要到哪里，要到 B2， B2 是什么，就是地下二楼，那我们还要下去吗？ No no， 不用了，小心小心小心，有车车，你的后面有摩托车， stop OK 了，我们现在要下车， 那到现在就先开这个影吗？ 前面是 Toyota， 我真是冻死了这个姑娘。 前面有一个 Toyota， 我要将它检举，但是我也没有钱。 对，而且还特别懂交规，对吧？ 对， 白色实线不能， 他真的懂交规吗？ 黄色实线不能。 这个视频让大家觉得很温暖， 是， 而且很甜。 是有一个话痨女朋友是吗？ 对， 嗯，特别好。对， 如果你女朋友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爱？ 是还蛮可爱的，但我特别讨厌开车时候旁边有人在那边念叨。 真的吗？ 真的，就是比如说，哎，前面你记得左转，左转，左转，你看红灯，红灯，红灯。 嗯，是。 然后我就有一丢丢的那个路怒症。但我不是对旁边的车，你知道吗？我是对车内的。 哦，说明你开车很专注哎。 没有，就主要是开的不好。 哦，所以你自己也很紧张兮兮的。 就慌。嗯。 所以我就觉得坐副驾驶其实是最幸福的事。 是，而且还可以唱歌。 对，我原来刚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就是特别享受这个新鲜感， 是 特别爱开车， 驾驶感是吧？ 但是现在我要去开车，比如去接个朋友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朋友会开车的话，到了那地儿，我一定会先下来，换自己坐到副驾。 所以都是亲生的朋友是吧？ 对，都是亲生的。 去接个朋友，然后哎，这个哥们会开车吗？啊，会，来来，你来，你来， 对，你来，你来，你来，交给你了， 来来玩一把。 谢谢宋二送了我们一个一见钟情， 虾鱼什么乐， 哎，嗯，我们的娱乐还不错吧？ 是，哎，这个姑娘够不够萌，对吧？然后确实是 freestyle 是吧？ 确实 逮着什么说什么， 嗯，而且带着这个台湾腔的感觉，嗯， 是，然后就有一种那个机智歌王的那种，就是一直就是一个调，然后里面不管是什么都唱对应的词儿，嗯，然后还得押个韵， 有押韵吗？ 倒也没有， 倒也没有，只黄线和白线押韵了一下。 对，主要是他也没有钱，对吧？ 他也没有钱， 所以这个，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这对小情侣的感情应该是非常的好。 难道不会分手吗？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心机 boy。 路怒了是吧？ 到最后才告诉他 开始打人是吗？ 没有，到最后才告诉他行车记录仪可以。 记录声音， 对，然后你看这个瞬间就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是吧？ 我觉得这心机 boy 其实中间就已经想好了， 是 他下车之后回家要把这段视频截下来放到网上， 是一定的， 对对，然后他心里就一直在窃喜说唱啊， 对， 继续啊， 对，越奔放越好是吧？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呢跟电影有关，我们说的是在北京的这些，嗯，非常常规的很豪华的这些，在一般在商场里啊或者是一些步行街的这些两边有的这种电影院之外呢，其实北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复古的电影院， 啊， 而且它放的不是通常意义上院线的这些特别火爆的电影， 是 或者用商业大片， 就是不是排档期的这一种， 对，它放的是老电影， 老电影， 嗯， 教父， 教父，对，有教父，嗯，据说票卖的最好的就是教父一， 是， 嗯， 哎， 在三里屯， 啊， 小龙很喜欢教父 啊，特别喜欢教父，教父是个好电影，所有男人 太像你的这个感觉， 不是说所有男人成长过程中一定要看的一部电影吗？关于爱和责任，啊， 就我刚刚看懂教父的时候，其实我看懂教父很晚，大概两年前。 就 之前屡次看很多遍，然后觉得它的点在哪儿呢？ 是， 嗯，然后就觉得理解不了。但是两年前可能我突然理解了 啊，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会就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比如男生的话，我就会说，你还看教父吗？然后如果对方说哦没看过没意思，就是没长大， 对，小男孩是吧？ 对对对， 就 然后心里有一种嗯自己很得意的感觉， 瞬间成长之后， 好像我也看穿了一切的感觉。 对，真的很好看，对，然后所以这家电影院它在三里屯， 嗯，在三里屯，而且它整个的风格是跟这个好像是说这个美国的中世纪，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诶，布达佩斯大饭店讲的是什么年代的事情， 讲的是一个很老的时候的故事， 对，很老的时候的故事，然后呢里边是这种比如说红色的豪华窗帘， 嗯， 然后黄铜的壁灯， 哦， 这种黄铜的壁灯和黄铜的一些这个灯饰吧， 嗯， 会给人强烈的年代感， 对 对，然后不仅你在这家电影院里可以看老电影， 嗯， 你还可以喝鸡尾酒， 哎，这就特别好了， 嗯， 特别的理想， 这是小龙最喜欢的，对吧？ 对，就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没事会搞一瓶什么啤酒啊， 嗯， 不，或者是各种什么酒都可以吧， 嗯， 然后 小龙非常懂酒。 哎，对，就是这个，下次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好好聊一下酒这个事儿， 嗯，也可以喝点儿。 对，因为我跟王老师经常私下喝酒的时候，就给他这个一整晚我就停不下来，就是没有聊什么正经事儿，就是对着不同的酒介绍。 对，我上一次和小龙喝酒，他拿了叫了一杯，就是在冒烟的这个， 嗯， whisky， 对 ，smoky old fashion 就是这个烟熏古典鸡尾酒啊、 听起来好高级哦。 对，就看起来也挺高级的。 你就装吧。 就是这个，对，你看跟这个高级的人一起出去喝酒，总要来一点高级的东西，对吧？ 嗯、 这个人是没有办法高级起来了，只能在酒这个事情上稍微做做努力。是吧，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家这个三里屯的复古影院大概长什么样子。 对，看一下到底有多么的这个古典啊。 总之这个沙发是那种皮质沙发、 哦、 棕色的皮质沙发，大家可以坐得非常的舒服，可以葛优躺。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院里有一个酒吧， 嗯 嗯，还有一些客人在这里聊天，感觉它像一个可以社交的这种场所。 是、 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像是哎，这里面说二十世纪代表性的独立影院 Electric 的现代版本 啊。 Electric 是这个在诺丁山 啊，伦敦诺丁山门附近、 嗯、看过诺丁山这部电影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诺丁山是一个特别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嗯、 对，艺术气息特别强烈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在这个诺丁山那里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影院，独立电影院、 嗯、 然后其实这个、 嗯、 咱们在三里屯的这个叫Sinker 对吧，叫三克硬化 Sinker、 嗯、那这个电影院呢是复制了这种模式， 是 嗯， 然后所以就是有这个毛绒沙发，然后 毛绒沙发 扶手椅上面，然后可以躺着看电影、 嗯、 然后应该这个电影院不会太大，然后可能三四十个座位这样的规模， 不是那种大场， 是，然后那就是这个座和座位之间肯定可以放点东西、 嗯、 然后放点瓜子儿，然后 瓜子儿、 来杯高碎。然后对，好好的看一场电影。 我怕你过会儿把鸭脖子带进去。 对，也可以是吧？ 小龙现在看电影多吗？ 其实还挺爱看的，就是这个、 嗯、 基本上跟着档期，然后会挑一两部，然后特别喜欢的看， 嗯、 然后就是也不也雅俗共赏嘛，就是这个什么变形金刚也看一看 啊、 哦。对，然后 小男孩。 对，这个是。童年时的梦想，对吧？就是像我们这老了之后就需要装嫩、 哦、 就不像是这个小的时候还看一看教父这种，然后出来跟女生聊聊天，对吧、哦、我也是看过教父的， 什么时候能不装。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比原来没有那么对电影院有热情了， 是， 有的时候觉得在家里更舒服。 那是因为家里的设备好吧， 我宁愿真的就是在家里买一个很大的电视、 嗯、 或者在家里装一个背头， 对， 然后我在家里葛优躺，想吃啥吃啥，想怎么躺怎么躺，对吧， 是， 嗯， 所以就是那应该看的都是一些 比较复古的电影， 对，比较私密的电影、啊、 比较复古的电影、 嗯、 那这家复古电影院呢其实也想提供给大家这样一种就不是看商业大片的感觉， 是， 然后它的这个放的电影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时尚的， 都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教父，还有就是说、 嗯、 在这个中国非常受欢迎的是应该是卷福吧，卷福在英国国家剧院演的一系列的话剧 啊。 小龙你了解这个剧吗？ 并不了解，但我知道他演了很多话剧， 对，卷福演了很多话剧， 对，他还演了霍比特人里面的那只龙，嗯， 哦，是吗？ 对，就那个龙的表情是他干的。 我在就是北京的七九八 啊， 有一个什么国际艺术中心之类的、 嗯、 然后看也是看过一部卷福演的话剧的录影，他就是把英国国家剧院当时在演话剧的实景全程都拍摄下来，但是他拍摄的这个机位也会有几个， 是， 就是相当于还是比较精心的一个拍摄，然后拿到中国来放啊。我看的是这个哈姆雷特， 哎呦这高级了。 嗯，能感觉到就是他的艺术感是挺浓厚 的，是吧？ 对，和我们看的这个变形金刚真的不一样。 对，其实有挺多电影就喜欢这种舞台式的拍摄的、 嗯、 就是尤其是就比如说像这种 one take， 就比如说演的同时就拍的这种也有， 嗯， 然后通常来说都是限定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然后几个人，就比如说之前中国应该是翻拍了以前的这个十二公民， 哦、 啊、 我看过， 对，这个其实、就是、 在一个场景里， 对，这 其实 就 是一 个话 剧的电影版， 对，然后你演的也都是话剧演员，然后范儿也特别正， 对， 就类似这样的，所以 它的戏剧冲突会变得非常的强、 嗯、对，因为它只能在很小的环境里面去完成所有的这些冲突的爆发和 这个延伸，所以就特别有意思。 嗯 嗯，所以就是哎，那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非常多以前这个比如说下了啊下了档，或者说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嗯， 对，因为英国的话剧其实特别有意思，然后经常你看英国的这个电视剧也都是特别的有意思，一般 有那种话剧的感觉。 对，一是短短的，然后一集可能就三集看不够，对吧？ 嗯， 然后第二就是里面非常多奇奇怪怪的内容。以前说这个特别火的一个英剧叫《黑镜》。 我超爱的， 嗯，对，然后据说它前身是很早的时候一个小剧院的话剧，然后 是吗？ 后面这个，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跟大家有一个大清早的约会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跟大家来约会了啊。 嗯，刚才看到好像是天哥认出了小龙， 是 吗？ 这个、真的是啊。 嗯，说小龙虾又来了，大周末小龙虾和大爽汤更配哦。 是这样，山水有相逢是吧？这位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做个揖。 来，对， 嗯， 然后这个是天哥说的吧？这个狗镇，然后也是一个，嗯，其实是一个特别封闭环境。这个电影的内容就是把房子都拆了，在一个小场地里，然后画的都是， 狗镇是不是尼可基德曼？ 对对对，然后那个都是宅基地的样子，然后。 宅基 然后就是把房盖给你掀了，然后把所有人的生活都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还是一个挺，反映社会实际的情况， 嗯， 然后和人性。 他讲的是贫民窟的故事吗？ 不是，他就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然后据说是被通缉了，然后到一个新镇子里面， 嗯， 一开始大家对她还很好，很 nice， 后面就慢慢的开始奴役她，然后男人会对她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然后到直到后面，然后发现这个女的可能比如说是一个打歌的女人，然后她之所以 神转折了， 被通缉就是因为这个想要把她追回去， 嗯， 然后来了之后整个镇子就是因为对这个女人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嗯， 然后被屠灭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爱情和这个社会准则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令人心伤的爱情什么的，对， 听起来特别有戏剧张力。有的时候在一个场景中发生的事情， 嗯， 因为它被控制在一个场景中， 是， 所以这个编剧在设置戏剧冲突的时候会浓墨重彩的去设置。我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啊，嗯， 这部电影呢是从头到尾就是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拍摄的 ，Francis Underwood 是吧？ 对，但是你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这个心情的那种起伏会真的是上上下下，而且最后的这个结局会让你瞠目结舌， 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结局，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它有一个半开放式的结局， 嗯，对，因为我好像看过。 嗯，特别好看，推荐给大家。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嗯， 宋22说我今天穿的像大哥 的女人。 不对呀，大哥的女人应该穿貂，对吗？ 现在都保护动物了，现在大哥的女人都环保了，绿色了，对， 都怎么穿？ 都像 都穿那个跨栏背心， 对对，都像大爽今天穿的一样，对，这是一个这个新时尚，对吧？大哥的女人们都学一下，看一下，瞧这里。然后今天这个到最后的时候，给大家贴上这个淘宝链接啊，然后这个同款就。 嗯，同款，现在说起的这个北京三里屯的这个复古的电影院，刚刚讲了，他们不仅是这个片源非常的特别，还可以喝鸡尾酒之外呢，这个老板是鼓励顾客们穿上符合剧中角色的服装 啊， 有些人甚至穿着华丽的礼服前来观影， 那肯定是看教父的， 哦，对，是， 对，就里面所有人都是要。 西装革履， 对，这个意大利嘛，为了促进自己的民族服装产业，对吧？ 是吗？ 对，这是一部时装片。 我才知道， 是， 里边的黑西装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呢。 对，但男人的衣服不都是这样的吗？衣柜一打开全是黑。 也对，也对，所以在北京的小伙伴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感受一把这种。我觉得是和社会的发展的快节奏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电影院， 对， 叫什么来着？ 叫 Thinker， Thinker 叫三刻映画， 对， 在三里屯儿。 是， 谢谢宋二送了那么多的女神， 是， 谢谢宋哥。 对，这个哎，大哥的女人就是不一样。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这个河马先生啊，这个是盒子的盒，然后生鲜的先生，然后成为阿里新零售的样本，然后电商入驻拥有巨大潜力的生鲜市场。其实这事儿应该大家布局的时间也很长了，然后你看 是2016年投资的， 对， 也是阿里。 这个对，然后但是这个公司应该已经运作两年多了，这个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叫侯毅，然后侯毅是原来京东物流的负责人， 京东物流， 对， 后来他负责京东到家去了， 对，然后现在就是来做这个盒马先生，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生鲜这个市场呢其实是特别吃物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正常来说中国以前所有的食品配送里面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生鲜配送，生鲜配送最难的地方在于说它需要冷链， 冷链就是说它需要有冰鲜的这个，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保质，因为就是生鲜一看听这两个词儿就要求它的新鲜程度要非常好， 对， 然后保鲜程度要非常好，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物流体系的建设非常的复杂，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专业做物流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那现在呢其实这个我们说创业市场或者说现在整个资本市场最追捧的一条线就叫新零售， 新零售， 对，就是出了非常多新零售的创业公司，就比如说把原来的一些， 那新零售的这个核心或者它灵魂是什么呢？ 人工智能加零售， 人工智能，那其实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阿里开的无人超市是不是也属于新零售？ 也属于新零售。 它的人工智能就是说我不用，首先没有钱，没有现金， 对， 然后没有营业员， 没有营业员，对，然后最早其实这个东西你往国外看的话，这个 Amazon 就亚马逊，然后它出了一个叫 Amazon Go的一个东西，它大概应该在2017年的时候就会推出，这个店已经建起来了，就在西雅图。哎，这个然后太多了， 谢谢高大侠跟我们 say hello hello， 然后么么哒啊，对，然后对，所以 Amazon 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智能化的超市，然后它在干什么？它就是所有的人进去之后，你从货架上拿下来东西丢进这个购物筐，它就会在后台给你生成一个记录，就是哎，你这个用户拿了这个东西，那它所有的监控都是靠摄像头完成的，然后去对人的身份做识别，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比如说多传感器的一个系统。 但是小龙，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我们说京东到家其实很方便了，我也会在各种的这种生鲜的 app 上去买一些生鲜送到家里， 是， 我觉得他们的冷链运输也做得很好， 其实都很好， 比如说放一些冰块在里边， 对， 而且会承诺我2个小时送到你家， 嗯， 我觉得已经很方便了， 是， 为什么还要去开实体店？虽然我就是不用人工去支付，没有售货员，挺方便的， 是， 但是我觉得和京东到家这种完全就是算是算 O2O 吗？不能算 O2O， 应该是算就是反正送到 配送服务， 对，配送服务，和这个相比的话，我觉得出门再去店里买好像又退回去了，为什么这种叫新零售？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可能是把商超这个概念打散了， 就是原来呢，比如说大家都要集中去，比如说这个沃尔玛，或者说去家乐福，去购买。然后他现在呢，把这些东西都拆散。你看这个盒马先生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大部分都开在社区里，就是说 好像3公里的范围内。 哎，对，它其实就辐射一个很小的范围。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10个 block， 比如说10个街区，然后有一个购物中心。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2-3个社区，然后比较近的这几个，大家共用一个这个店。然后呢，这个爷爷奶奶呢也可以去店里买，然后平时你路过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有什么新货。 上下班的时候， 对，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 app 下单，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揣测啊，为什么新零售现在这么火？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趋势的变化的，就是原来呢，为什么大家都在线上，都在线上做的时候呢？哎，话筒把嘴挡出来，我露出来，来。做爱了， 谢谢宋二二。 哎，谢谢您的提醒。哎，这个山水有相逢，对。然后对，原来为什么做线上，是因为线上的流量便宜，而且线上的流量非常有用。那今年呢，其实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就是线上的流量，就是大家说这个流量红利没有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抓线下的流量，就是返回来，就是线下的流量变得， 所以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改变。 或者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线上做完之后，你肯定还是要反哺线下的，然后大家再把线下这个东西整合一下，统筹一下，就原来的这些小的夫妻店，然后更多的时候，大家现在通过新零售的方式给它做基础设施的改造，然后之类的，然后让这些店变得更智能、更高级，然后更可以连通，然后包括这个店和店之间的调货呀，然后整个仓储的体系啊，它可以更高效的运转。就比如说这个盒马先生，对吧？他这个出名的地方就在于说他的坪效比较高。 坪效？ 对，坪效，这个解释一下坪效这个词啊，就是坪是这个大概坪，就是计量面积的一个东西，就跟1平米、2平米那个很像， 一个提土旁， 一 个 平，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指面积，然后效呢就是指效率，也就是说单位面积上的效率比较高，也就是说它其实占的地方很少，但是它可以产生很高的 GMV， 比如说产生很高的销售额之类的，那就说明它坪效高。其实餐厅也有这个概念，就是餐厅的坪效和翻台率是成正比的， 我们一般叫翻桌率， 对，翻桌率、翻台率，然后但是坪效其实就是总体上评价，就是包括你的后厨，包括你的这个前厅，加在一起，然后产生的产值。 我猜想这种坪效的提升是因为它其实是线上线下的一个结合。 哎，对， 就不仅仅有比如说还是喜欢这种传统购物的在店里买， 对， 还有很多的人是通过线上下单的， 对， 但是它因为在这个社区的3公里以内，所以配送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刚刚我看到这个克鲁兹说，他说实体店也是一种现场购物是一种不同于电商的体验，也有人不愿意花那个快递费。我觉得这是两个点。 对， 首先有人其实还是喜欢这个实体店的， 去逛一下这个感觉， 小情侣一起去逛逛超市，哎，其实特别生活。 是， 另外就是比如说想省这个快递费， 对， 因为冷链的运输还是比普通的快递要 贵 一些的。 这个大哥的女人用得起，对吧？我们还是去店里买。 高大侠问我们俩是哪人，小龙先说。 哎，我是山东人，我是一个这个在中国北方地区流窜的人。 我是新疆人。 对，这个北方地区，这个最典型出美女的地方，对吧？ 西北。 对，西北地区出美女的地方。 谢谢宋二二送了我们好多主播辛苦了。今天早上这个宋哥是大手笔啊。 是真的，您也辛苦了。来，山水有相逢，这位兄弟。 好。刚刚说到了这个盒马先生哈，我们跟小龙聊了一下新零售，我好像稍微明白了一下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公司都开始开便利店， 对， 都开始重新开商超了。 是，包括你看这个像蜜芽呀这类这个母婴品牌，或者说原来的线上品牌，它现在都慢慢的回归线下，然后跟商场合作，然后在里面做一个实体店。其实也是说这个当然说未来的实体店其实更多的承载的是一个展示厅的一个作用， 展示厅 就是说这个大家去里面是看的， 像体验店一样。 对，就是跟以前你比如说逛宜家，你可以看看完之后，你其实所有的购买行为可以在线上去做，然后让他给你配送过去，而不需要你自己拖一个车在里面把所有东西都装进来，尤其是床啊什么的，就很辛苦，对吧？那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将来其实大家比如说去线下逛买衣服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去亲自试一下，可能会觉得比较上身，然后比较合身。那好，买完之后我不需要自己大包小包拎回去，然后依然是走一个快递的逻辑。那这个就 买衣服我还是喜欢自己拿回家。 就是买了就要拿走，对吧？拿回去就要穿，是吧？ 恨不得当时就穿上。 对，这个我就不换下来了，你把标给我剪了，那我就穿着走了。 嗯，你看宋二问到了这个服装店，他说衣服重要的是试，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对， 说这种体验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嗯、所以呢，试你可以在店内完成，但是呢，他就不需要完成消费这个环节了。 嗯， 也就是说，这些店呢，只需要摆每一个号码一套衣服就够了，它不需要仓储了。 哦， 然后呢？ 所以它的坪效就被提高了，因为这个店就不需要很大。 对， 其实就是做衣服的店，我知道仓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嗯，因为它其实很占地方，而且它这个销货率如果低的话，你每季还要打折去清尾货，因为每家店都要自己囤。 嗯， 所以这些就会带来一些效率的降低。如果你从整个局面上来看的话，每家店只展示。不配送不储存、 嗯、然后配送都是放在这个仓储都放在远郊县或者是这个地价很便宜的地方， 对，就是集中的地方，然后呢、嗯、大家通过这些这个联通方式去做这种配送的话，其实最终会提升线下店的体验、嗯、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个面积更大一点，然后装潢更好一点，然后就是为了把衣服给你摆得漂漂亮亮，你穿起来舒服的一个地方， 嗯 那其实这个体验也是会变好的， 其实也是会提升销量的， 对， 你可以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店里的装修， 是 还有服务人员的这个素质的提升以及服务的提升， 对 吧？那昨天其实看到这个河马先生这个消息之后，我也在跟朋友聊说，为什么生鲜？因为生鲜其实我觉得本身是挺难做的， 是 因为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很有限的， 对。 但是就有朋友说呢，说就中国来讲吧， 嗯， 大部分城市还是内陆城市， 嗯， 像刚才你是山东对吧？山东其实还是有靠海， 我们沿海的， 对。 对， 但是像新疆是全世界好像离海最远的城，就是地方， 嗯、是。 像在我小的时候吃海鲜， 嗯， 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但是现在可能非常非常普遍了。 是， 现在金钱豹人也爆满。 对，就是声称就是内陆城市的海鲜价格比这个我们沿海，就是我在江东半岛吧， 嗯、 就是在烟台，然后所以就直接靠海。就打小就是吃渔船上直接打上来的海鲜的，那、 嗯、 据说内陆城市的很多海鲜，这个其实价格和我们那里一样， 嗯， 甚至有时候会便宜一些， 嗯， 我们就非常的悲伤。 那可能我们的是冻过的， 没有，但就是说明运输过去之后，其实一是品质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二是就是它价格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嗯、 这其实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哦， 嗯， 就是对于这些内陆城市的这些之前享受不到太多生鲜这种产品的小伙伴们来说，确实这个生鲜超市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是， 嗯， 而且、就是、 希望这个、 嗯、 马土豪对吧？ 这个加油，对、 嗯，加油。 嗯，然后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嘛，新鲜很重要。 嗯、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用线上的这种逻辑去做线下，也是这部分的想法。就刚才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加零售， 嗯， 就是说最早其实大家都在算，比如说一个店。然后今天可能预期的销售额是多少，然后会卖出哪些货来，这些都是根据历史的很多经验去组织形成的。 嗯， 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人大家就特别喜欢吃虾，然后那个社区的人特别喜欢吃鱼，比如说我们举例子，那将来呢所有的在配送的逻辑上呢，鱼就会更多的给爱吃鱼的社区， 它是用一个大数据， 对，然后 来整个的布局， 对，去运算，然后这个就保证什么呢？就是说我每天就运这么多货来、 嗯， 这些货就是新鲜的，然后我也不存在说我消不掉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它消不掉的比例非常的少的时候， 这对于仓储和运输来说成本就更低了，就有点像我们非常保守的一种销售方式叫预售， 对。其实是很类似这种的、 嗯、 只不过把这个预售呢、嗯、变成我猜， 是用数据，是用数据来猜预售能销售多少， 是， 所以不仅是这个买的越来越理性了，卖的也越来越、 嗯、 越来越狡猾， 是高效嘛，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东西真的是新鲜的、 嗯、 对吧， 嗯，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这个好奇头条号的消息。昨天跟孔文跟大家讲了这样一条消息，是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开车超过2个小时他会变傻、 嗯、 那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条关于变傻的消息，是说如果你长期太忙或者你一直特别穷，你也会变傻、 嗯，是，这是真的。这个虽然我觉得刚才王上老师在诅咒所有北京的同事吧， 啊，没， 开车两个小时大概也就从这个 就横穿长安街而已， 横穿长安街而已，对、嗯、哎，宋二二这个和高大哥这个兄弟们为什么都要叫我呢？对，这个有什么事儿来您吩咐啊、 嗯、他们说加个微信吧， 啊，对，这个来我们线下说啊， 嗯， 其实这个研究呢是哈佛的一个终身教授来主导的，他是从自己的这个经验来出发。他说因为他很早就功成名就了，因为拿到了哈佛的终身教职，这是一个又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益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还挺好的。 但是他会发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忙， 特别忙，然后被堆积的事情越来越多， 是 拖延症越来越厉害。后来他参与了一个国际扶贫组织的对穷人的研究，就可能这个研究是针对穷人为什么穷啊，怎么改善他们贫穷的状况呀。 是 他就发现他自己的状况，他是缺时间和缺钱的穷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就是这个有了钱也没什么用，就跟他有了时间也没什么用一样，是吗？ 对，就是穷人最大的特点是你哪怕给他一笔钱， 他后面还是会变穷， 他还是会穷， 嗯， 这就是穷命，是吗？然后就是时间也是这样，非常忙碌的人，每天喊着我没有时间的人，如果你真的给他大笔的时间，大把的时间，他也 会 变得，对，他没有办法去调配他拥有的这些时间了， 是， 这就是说长期太忙和太穷会变傻。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并不是你变傻了，而是说你如果长期太忙或者太穷，你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穷的这个视野或者是忙的这个视野中， 对， 你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所以你的这个固定思维就变成了我要节省， 对， 我要省钱， 是， 哪怕我以后赚了钱，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我已经脱贫致富了，但是我还是节省，不知道为什么节省，为了节省而节省， 开源节流啊， 就但他已经很大的开流 了， 开源了， 对， 还是在使劲儿的节流， 所以就该节流了呀。对，坐吃山空啊！ 你在诅咒谁呀你？ 对，并没有，对，大家还是好好赚钱啊。 哎，高大侠说她是女的，哎呀，谢谢，怪不得你在问小龙的 QQ 号呢。 是我怎么就这么信你呢？ 我们再来说这个有钱， 没 钱，穷，没 钱， 没钱和没时间的人会变傻这件事儿哈。 对， 说的是，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资源长期匮乏，说的资源就是钱、时间，还有有效信息， 是 对资源、对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占用了你所有的注意力， 是， 然后你就忽视了更有价值的因素，所以你心智上的焦虑和资源管理的困难就变得特别大， 是， 然后当你特别穷或者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的下降，导致你进一步的失败。 是， 小龙觉得有没有道理？ 其实我之前是不信这件事儿的，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对吧，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这个状态。 小龙是一个特别迷信的人。 对，就是我原来是真的信这个事情的，就是说你努力你应该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的，然后所以就是穷呢一定有各自穷的道理，然后就是就跟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对，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对，但后来我看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纪录片，他特别有意思，就是极大的改变了我这个想法。他就是把很多这个公司的高管，然后富豪，然后包括家族的继承人，就真的是都特别有社会能力，然后就是一路自己打拼上去，也不是说很多就是纯接班的这种，很多是自己打拼上去的，然后变成一个公司的总裁，甚至上市公司的总裁，然后把这帮人丢到贫民窟去，不算贫民窟，就是 我好像看过这个，然后有一个富豪的富二代还在扫大街，对吗？ 对，就是他们都是去从头完全没有 底层人的生活， 从贫穷的状态开始，然后自己去搏生活，然后最一开始可能节目组会给比如说30港币甚至40港币，然后他就在香港就要独立生活下去，所以他们要住最便宜的房子，就是那个被子掀开床板上全是虫子的那种，然后而且要跟很多人住在一起，然后这个富二代姐姐就住在那儿，然后还想教下铺的小女孩学英语，小女孩都不愿意学，说我学了我也没有地方用。 这些富人是怎么会答应去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对，然后但是你看那个节目看到后面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在那边自我有独白，就是说当我每一天耗尽体力扫大街洗盘子之后，我脑子没有办法再想任何的事情了。 对，他们就是相当于认输了，觉得 对， 就是确实我的这个出身已经让我得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是一个穷人，可能我真的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就是像刚才这个说的，就说因为你长期处在这种需要挣扎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会使得比如说他们去之前他们都想了，我要给自己设计一条重新， 我要学英语， 对，我要 这个 我要翻身农奴把歌唱， 对，然后这个走上社会巅峰的这么一条路，但实际上真实的生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收入水平、你所付出的努力，然后你努力所占据你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最后会导致你没有能力去脱离这个状态，你只能在同样的状态里面去挣扎， 原地踏步， 对，或者说我就是盘子洗得比昨天多一点，然后我能多赚一点，我赚出来的这点小钱也许能让我住一个可能从六人间变成四人间，也仅此而已，或者攒攒钱就娶个媳妇儿了。 人生赢家不是那么好当的。 是，所以就是说，其实真的不是说你努力就可以改变这些事情的，这个我后面是相信的。然后再后面你延伸去他们去自己剖析为什么说会改变不了，或者说他会觉得他们现在特别能理解那些在这个相对生活状况差一点的朋友为什么那么挣扎，而且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个阶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他说人的精力每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对，这个研究当中也说长期的资源稀缺会造成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要的心力，他把这个心力称之为带宽。 对， 就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阈值吧。 对，或者说人能 它是有限的。 对，人能聚焦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对， 据说人 注意力是有限的， 人一天最多也就四个多小时。 四个多小时。 对，所以呢，这个老话说得好，对吧？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早上起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就厉害了，对吧？一日之计你们就做到了。 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说，好担心今天是山水的班儿。 山水， 因为他们昨天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为了我和孔文改了名字 啊。 然后今天呢就担心另外一对主播看到他们纷纷改了名字。 所以一天只能改一次是喽？ 好像说15天才能改一次呢。 那山水有相逢啊，兄弟们。 菜地的瓜不仅你担心，我也老担心了。好吧，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26。刚刚我们跟小龙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贫穷的人，还有这个时间有限的人，其实是，思维会被限制住，你的这个智力啊，还有心智都会有一个局限性。 对， 那宋二二问说，那怎么办呀？咋整啊？我们待会儿有一个这个半点的片花过来之后，我们再跟小龙一起讨论。怎么去改变？咋整？对吧？同时要再跟大家说，今天上午的9点呢，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的讲话。那么今天7点到12点呢，北京电视台与北京时间将共同打造融媒体互动直播。广大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网站 APP 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共同见证伟大的历史时刻。 伟大的历史时刻，大家有空的话去见。整一下，关注一下。 我想问问那个在花椒平台上天哥在吗？现在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时刻，因为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天哥。 哎，天哥，对， 今天要准备一个大礼包来送给天哥，是天哥一直想听的一首歌。昨天我找到了这首歌之后，我发现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在这个世界相遇，来自陈奕迅。 摇曳细雨夜彷徨， 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刚刚送给了天哥一首我答应要送他很久的歌， 是好听， 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来自陈奕迅， 嗯，真好听， 真好听， 真好听， 然后大家都说天哥要哭了， 是天哥这个， 嗯。 哎，刷个礼物吧。 嗯嗯，天哥送给你，祝你开心。 是这个周末愉快，对。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刚刚这个夏天的雪绒花也打了 FM 两个字。 嗯、 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 嗯，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 是 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真是特别好，能跟大家这个一边聊，然后这个一边度过这个愉快的周末的早晨，对吧？ 嗯，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看看我俩长什么样，是吧？ 对，看看这个小龙虾和大爽汤的真面目， 是看看大哥的女人都怎么穿。 小龙你好烦。 这是一个就今天的梗。 嗯，上半个时段我们讲到了来自哈佛终身教授的一个研究，他是说、 嗯、 如果你长期特别忙没有时间、 嗯、 或者你长期特别穷没有钱、 嗯、 那你就会变傻，他说的变傻呢 是说你的智力会受阻， 对， 然后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问说小龙那咋整， 嗯，然后这个因为特别忙所以人会变傻、 嗯、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让自己不要太忙，没事就瘫一会儿。 谢谢小龙， 是不是特别？ 谢谢小龙的智慧， 特别有道理。对，哎，其实这个教授研究呢，他这个发现就是，如果任务完成不了呢，其实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因为处理问题的心力不够。 嗯， 所以呢，这个利用零散的时间和多任务处理的解决方式呢， 嗯、 很多时候会反而加剧这个焦虑的情绪，然后降低你的这个心力的分配能力。 嗯， 然后呢，更加导致你没有能力去处理主要的任务。 嗯，那我觉得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最关键的事情不是我怎么省钱、 嗯、对， 而是想一想我怎么赚钱，怎么投资， 对，是， 对吧， 更多的开阔一下思路，是吧？ 对，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需要认识一些有钱的朋友， 是，这个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嗯、 对，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只认识了一个王爽老师。 今天怎么这么多坑啊， 哎，特别好，对，大家一起来啊。 蔡弟的瓜说他错过了什么，你好像错过了一首送给天哥的歌，对吗？ 对，还有一个小时我坑王爽老师的 全流程。 Lisa here 说葛优瘫，对，其实太忙的时候呢，确实需要调节一下。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去平衡忙和闲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特别复杂。 我曾经有三四年特别闲，就是闲到什么程度？早上起来觉得今天这一天没安排，没事儿干，然后我就炖个鸡汤吧。就闲到这种程度 啊，然后晚上下点毒喂给周围的朋友。 我是九品芝麻官里的，哎，太吓人。但是这些年呢，又变得特别的忙碌。 是， 确实你特别忙和特别闲的时候都不好。 是， 因为特别闲的时候也会失焦。 嗯， 你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就天天瘫着，在家看电影《教父》。来来回回看阿尔帕西诺真帅， 差不多 马龙白兰度真棒。 我当时记得我闲到什么程度，就是不仅看国内的那个爸爸去哪儿，然后还看那个韩国原版的爸爸去哪儿。 多好呀， 真的 向往着美好的婚姻生活呢吧。 就是闲的， 闲的， 对，闲的。 所以其实这个如果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之前其实会有一些方法，这个我从其他地方看来的。其实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说你每天早上其实要拿出一些时间来，一天之计在于晨，对吧？所以这个早上好啊，然后这个拿出一些时间来呢，去思考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规划一下， 规划一下， 计划很重要。 对，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分成四类，对吧？这个紧急且重要，然后紧急不重要，然后重要不紧急，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对，然后这四类呢，肯定大家就按一个顺序做。这里面呢，其实重要且紧急的肯定先做，然后在最有精力饱满的时候，最有心力的时候，来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建议大家多做一些不紧急但是重要的事情。然后这样其实是比如说认识一些有钱的朋友啊，多跟王爽老师聊天呀，这些都是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大家每天都要来。 小伙伴们，我需要众筹。 然后呢，这个把一天的时间排好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大概在3到4个小时里面其实是可以完成一整天的工作的。其实大部分人的一整天有效的工作时间可能也就3到4个小时，是真的饱满的，有工作效率的。 关键是你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对， 不要有那种因为拖延而最后变到了像被鞭子抽着往前赶的感觉。 对，就是哎呀，我今天一堆事儿 ABCDE， 哎，怎么办？对吧？ 要有条理， 哎，理个头绪，对吧 ？AB 做完了之后 ，CDE 也许就不用做了，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多想一想。多琢磨琢磨还是挺好的。 谢谢宋22，刚才我说众筹，他说他第一个拿钱，谢谢谢谢。 对，特别好。 这句话我会截屏拍下来的。 是，今天宋22已经送了非常多的礼物了，对吧？ 今天大手笔。 是，大哥的女人有排面。 小龙。哎，说起这个，就是人的思维惯性这事儿啊，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一件事情，他就特别笃定的跟我说，他说，他告诉我，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说人当然有自由意志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或者是我的想法都来自于我自己啊，对吧？我就跟他怼 啊， 但是他就跟我说，你的那些意志啊，都是来自于你的环境，你身边的人，社会的时尚潮流和整个时代的一个洪流。 对， 那时候我年轻，对，我不行，我要跟他怼。我觉得我特别自由，而且我是永远自由。 是， 但是现在我觉得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 或者说他这个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一个状态吧。 对，包括你没有时间，包括你穷，其实这都是限制了你的自由意志。 是，包括有很多自己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事情，对吧？在法律和道德的层面就不能做的事情。对， 这是真的没有自由意志。这是没有人生自由。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自由这个东西相对来说都是相对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有限的自由才是有趣的，就像你说的，太闲也不好，但太忙也不好，所以这中间有个度。 对， 然后在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特别理想，对吧？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 像大家就是在知道这件事儿，知道这个研究结果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是， 就不要太固守我们之前的一个定式的思维。 对， 宋二说小龙他今天的表现，你觉得大哥能带我了吗？不是，宋二，我们俩都觉得今天你是大哥。 对，这个这位大哥，对吧？山水有相逢。对，这个大哥的女人就在这里。这位大哥，你把握住机会啊。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是斯坦福大学研发的搜救机器人，形状像条柔软灵活的蛇。 斯坦福大学研发的这个总结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天我们还说到这个今年对今年参加那个数学奥林匹克世界竞赛的有七支中国队，包括这个什么加拿大全华阵容， 然后化学也是啊。 对，然后好像说这个奥赛去年美国队第一次拿金牌，就是因为你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华裔的数学教授带了一个班， 对，挺好的，就说明我们这个人种是有优势的，对，所以这个数学学不好，不是什么别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太强。 谢谢小龙，谢谢小龙给我们这个 找不回来了。 来跟大家看一看小龙说的这个搜救机器人吧。 对，这个机器人呢，其实呢，它这个和机械臂或者钢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全须伸展的一个充气的管子。 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在看听演唱会的时候发的那个充气棒。 充气棒，对。然后，但这管子特别长， 特别长， 有72米长。对，别看它这个图片上这么小啊。对。然后呢，这个管子特别有趣啊，它可以。形状任意变化，而且呢向着任意的方向全曲伸展，然后而且它这个前进的速度其实不慢啊，要32公里每小时。然后它其实模拟的呢并不是蛇啦，它其实模拟的是植物生长的一个过程。 植物生长和蛇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蛇是这个扭动向前走， 扭动它有很多关节， 对它内部有很多关节，但这个植物呢它其实是尖端生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 它的底座其实不动的， 对，然后它只是芽慢慢的变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更适合去做搜救啊救援啊相关的工作，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这个植物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有个缝它就长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它模拟植物生长的状态呢其实也是这个想法，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在废墟或者说灾后大家去救援的时候，一可以很快的发现人，就是从各种缝隙里面穿过去。 对，因为它这个最前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 哎，对，就是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可以在里面去识别的。同时呢，它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管子送水。 送水，这就给那些比如说被压在瓦砾下面的那些 正在等待搜救的这个人们一些这个生还的机会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它有水喝。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搜救机器人它的一个变形，就是它可以通过非常窄的缝隙， 是 特别灵巧， 对，所以就是说要求它里面不能有骨骼嘛， 不能有骨骼，就不能像蛇那样必须得像植物的尖端， 对，然后就是像这个能够穿透和崩裂岩石的植物一样，对吧，要定青山不放松， 而它的承载能力真的很厉害，说可以从地面上提起100公斤的箱子，也可以开关阀门，比如说煤气中毒了 是吧， 对， 这个如果是人类去搜救的话，其实这个搜救人员的安全也是有风险 的，对， 但是如果你派一个机器人进去把这个阀门先关了，把窗户都打开， 是 棒棒的， 这特别厉害， 棒棒的， 对， 所以大家都在说这些年机器人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但是机器人不一定都是人的形状， 是， 对，有很多的机器人都不是人的形状，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搜救机器人，但它能达到很多人类都我觉得做的没太好的这些功能， 是， 对吧， 对，因为人形机器人毕竟有自己的限制嘛，对吧，我们又不能穿过一个很窄的缝隙， 对 对，我也不能像植物一样， 除非是崂山道士， 秀 穿墙术。说起这个搜救机器人啊，其实它现在呢用的材料是这个 塑料， 塑料，对，但是说之后呢可能会用一些防火纤维，然后呢它内部的这个填充也可以用这个加压液体替代空气， 就是高级一些，对吧，高级的塑料， 高级的塑料， 高级的塑料， 我也特别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够快一点发展和应用，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救火员吧，是特别危险的一个职业， 是， 也有很多相关的电影去拍摄， 对对对，尤其这个美国同志特别喜欢救火，救火人员， 对，很多小男孩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长大之后要当一个 消防员， 对， 对，特别就是是一种， 但是这个职业就还是挺大风险的， 特别高危。所以就是其实机器人现在在这个搜救环节啊，就是起了很多作用。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像你，就是之前它其实探索一些未知地形，然后这个灾后之后的一些这个缝隙内的搜救和寻找，然后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救援的体系啊，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就是设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以前要救个人其实挺费劲的。然后现在呢，其实可以有。 以前我还听说过，就是在地震的地方说用手刨嘛。 对，但现在其实也跑不开用手刨，就是最终其实机器人只能够帮助我们可能发现甚至延长，就是这个 受灾搜救人的时间。 对，给大家买到更多的时间，但最后其实还是你得把上面这些瓦砾啊、碎石啊、大石块啊都挪开，对吧？然后才能把人弄出来。所以该刨还是要刨的。 无论如何呢，还是希望这些这个虽然不是人形的机器人快一点的发展和应用， 是 能够让这些高危职业的从业者能够降低他们工作的一个风险。 是， 好，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今天的很多消息会带给大家带来很多学术方面的研究，对吧？下一条研究是说，这个爱因斯坦写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只有26岁，那有一些科学家呢就想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说究竟几岁才是你的智力巅峰，是18岁、25岁还是40岁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叫这个中年早衰人群哈，经常都说哎呀我现在这记忆力不行了， 是 我这年纪大 了 对吧，提前 忘事儿了， 提前这个痴呆了，对吧？很多人都这么说。那究竟有没有一个定论说我们是哪一个时段是我们智力的一个巅峰，就是我们一生最聪明的是什么时候呢？ 是，但其实这个你想就是智力这个事儿啊，就你很难去定义什么叫绝对的智力。你说是 IQ 呢，是智商呢，还是比如说包含情商在里边 IQ 吧，可能也有情商。 对，然后或者说就是综合能力嘛，其实然后呢你处理事情的能力，思考事情的能力，很多时候也会因为你经历的越来越多，然后变得更厉害， 更聪明。 对，更聪明。所以就是说聪明这个事情其实它定义可能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东西吧，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对，然后你看心理学家就有所谓的液态智力，对吧？ 液态智力怎么讲？ 快速思考解决新问题和模式识别的能力，也就是说可能是更多的抽象的能力， 就有点像理科生的这种感觉。 哎，对，思维能力或者说然后同时也有晶态智力，就是说这个晶是这个晶状，就是结晶的这个晶，从生活环境中习得知识和能力，然后这样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智力。所以就是说其实见得越多，经历的事儿越多，然后 这是一个生活经验带来的沉淀。 对人也会变得更聪明。所以大哥的女人在这部分呢可能就会比我们要稍微有一些优势啊。 能别把我说成一老司机。 对，这两种 智力。蔡地的瓜说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智力巅峰，但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最傻。我猜一猜哈，通常都说恋爱的人是最傻。蔡地的瓜，你是不是一谈恋爱就变傻？ 对，祝福你啊。对， 祝福人家是什么呀？是变傻还是谈恋爱呀？ 对，就是可以幸福的傻下去。 好，祝福蔡地的瓜。 对，然后这个我还以为王老师要说这个早上刚起来的时候人最傻。 最傻不是说一孕傻三年吗？是不是孕的时候最傻？ 这事儿我是没办法经历了， 躲过了一劫。 对，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了这个液态智力和晶态智力，其实就是对智力做了一个区分。然后这些这个科学家也说，他们也承认说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让多数人的大脑功能达到巅峰的确切年龄。 是， 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他们也不知道。 就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对，研究了一通之后发现，哎，怎么都行，怎么说都行。 那你看看，你马克龙30多岁当总统， 是， 对吧？那这个特朗普，对吧？70了，是吗？ 对，真看不出来，大爷年轻力壮， 主要媳妇儿年轻。 对，见天的怼这个怼那个。 宋22说喝大了就傻了。也不一定， 这叫 有的时候酒 小糊涂大智慧。 小。有一酒叫小糊涂仙。 哎，对， 但是科学家最后还是给出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基本的可以归纳的这个结论。 是 说我们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我翻译一下，大概就是说比如说算题， 对， 对吧？ 啊，解决问题， 做卷子， 思辨， 考试， 嗯， 是在18到19岁的时候达到巅峰， 对，就是我们中国高考的这个时候。 对，啊，确实是比较吻合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发展路径。 是， 嗯， 对。 然后之后呢，说短期的记忆在25岁达到极致， 嗯， 并缓慢的降低，那保持10年之久，就是说25到35是我们记忆力最好的这个时段， 短期记忆最好的时候。 哦，短期记忆， 对，就是。是记忆分短期和长期嘛， 嗯， 短期记忆其实是脑内神经，就是记忆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连接的是否紧密， 嗯， 因为就是连接的越强力它越不容易销毁，然后你的记忆也就会越长， 嗯， 那短期记忆就是说很快的可以搭建这个记忆的桥梁，同时它不太容易快速的涣散掉， 嗯， 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海马体， 海马体 是一个长期记忆的东西， 嗯， 然后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说， 所以说我那些失忆的我的失忆女友脑海中的橡皮擦就是海马体坏了， 嗯，对， 嗯， 然后或者说就是不止海马体坏了，就是它可能产生了一种抑制整个记忆连接形成的这样一个东西， 哦， 所以就是海马体它本身是非常坚强的神经连接， 嗯， 然后这个就保证了一个长期记忆， 嗯， 那短期记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快速的建立这个能力， 嗯， 它其实是和这个整个新陈代谢啊，你的细胞的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器官的器质性的这个状态有关， 真的是有关系的，所以是有一个生理周期的，嗯， 多吃点蛋白质吧大家， 对， 为了你的这个短期记忆里的这个神经的搭建， 是，所以25岁到35岁啊， 嗯， 是这个短期记忆达到极致的阶段， 嗯， 嗯，然后说这个人脸识别能力在30岁出头头达到最佳状态，所以这个脸盲症的在30岁出头就应该是会有所缓解， 嗯， 对吗？ 是，也许能稍微好一点，能分辨出这个人脸和狗脸， 嗯， 猫脸。 你这个脸盲也太重了吧！ 人， 你这属于瞎，知道吗？你还去摸是吗？对，小龙 虾， 虾是那个虾哦。 啊，对，这个 小龙虾， 一眼摸人脸。 受不了。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其实说回来摸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一些看不太清楚的朋友啊， 嗯， 通过摸其实也能分辨人， 嗯， 也就是说其实对人脸的识别不仅是说眼睛看到的，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维度可以去补充， 嗯， 所以这个建议这些脸盲的朋友啊，这个把其他的维度加上去，因为我们一般都说这个多传感器融合之后系统的效果和稳定性会提升。 脸盲的同学们以后上去摸一摸， 对，以后这个就是你摸完之后你要跟人家解释， 问题是有一些这个脸盲症啊， 是因为这个，对吧？是现在有一些这个 社， 这假脸天团什么的，你社会问题。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 你也没法摸，对吧？ 对， 你只能看。 是，嗯，但你这个也可以上手啊。你摸完之后，你说：“哎，这是韩国的，这是日本的。”哎，这位朋友，你这个比较特别， 你是个医生吧？你 比较特别，马来西亚的。 不能再聊了。 对，所以这个摸完之后大家要解释啊，这个是听了982微微一笑之后， 嗯， 这个有人给你们 通过这个小龙虾子的这个指导， 对，这个摸上手摸一摸，对吧，补充一些新的维度，说不定这个脸盲就能得到缓解，对吧， 嗯， 啊，咬你的可能就不是人啊， 是这个丧尸， 对，这个， 接下来说这个察言观色的水平要到40到50岁， 嗯， 算是达到最高级别，我觉得这是一个精态智力的体现， 是真的， 就察言观色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对，或者说其实这词儿现在有点这个褒贬难分的一个状态吧， 嗯， 就是说其实更好的理解别人想表达什么东西， 就是读懂人心， 对，不只是听人说的话字面的意思，你可能会结合这个人的动作表情肢体语言， 嗯， 然后去了解，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说，其实人表达的时候啊，就面部表情和肌肉的动作其实是能够体现很多东西的， 嗯， 这个很多时候 叫微表情， 微表情，对，所以他 是这个身体的姿态， 是， 有一部电影叫，有一部电视剧叫 Lie to Me， 对， 就 别对我撒谎， 对，就是看大家的微表情， 啊，对，然后这个主演是当年这个海上钢琴师的主演， 真的吗？ 是啊，那个男的，就是， 哇，我才对上， 他老了之后 他这么矮啊， 对，他一直很矮，他之前是坐着弹琴的，你看不出来 哦，好吧， 海上钢琴师啊，就那个神经病啊， 天哪， 一直在 我真的不知道是同一个，真的一直不知道是同一个演员， 同一个人，同一个 个人。 我还记得里面那个旋律，他在弹琴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对，就是这是他人生最好的一部作品， 嗯， 然后差点因为这部作品下了船， 嗯， 最后还是没有下去， 嗯， 对吧？ 我还记得他最后说他不下船的原因是说那个城市那艘船对我来说太大了。 对， 嗯，跑题有点远哈。 对，所以 我们现在是说 察 言 观 色的能力是很难的。 对，所以就刚才说呢，微表情就是肌肉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你聊天的时候同时能摸着他脸上肌肉的变化呢，也许能帮助你。 人家克鲁兹爱喝大爽汤说了，摸坏了赔不起。 对，这个你 摸出事儿了， 你别捏呀，人家花好些钱做的呢，对吧？ 对，轻轻的摸就好。 对， 不行你扣个模子，对吧？扣个模子，要爱。 这都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对吧？ 哎，小鹿受不了。 是， 这都是给人支的是什么招啊？ 是有人说快九点了，小心啊！ 嗯，小心小心，今天确实有一点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 嗯 啊，接下来再告诉大家说，我们的这个综合知识水平，包括词汇和大局的理解能力， 嗯， 会在50岁左右达到巅峰之后，我们的各项水平在60岁前轻微的下降，并最终在75岁左右再次下降。能够感觉到，就是其实40-50岁还是一个挺好的年纪， 是人生黄金年华呀。 对，一枝花呢， 是包括其实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能力就是在这个，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精态智力的这个层面上， 嗯，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和对于你周围人的认识都已经上升了一个高度， 升华了。其实真的是可能见多了之后确实就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嗯， 而且经历的多了之后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看待事情真的不一样了， 嗯，是。所以 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前辈经常会教育我们说， 嗯， 哎，说不过你，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 就 懂了， 嗯，对, 对， 这是有道理的， 是， 嗯， 所以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是绝对的自由，对吧？ 年轻的时候相信有自由意志， 是， 你估计再过一些年又要打脸了。 对，不，说不定你就真自由了，对吧？就说这个自由这个事情分成两部分， 嗯， 一部分是物理上的自由， 嗯， 就是身体的自由， 嗯， 或者说你随心所欲做什么的自由， 嗯，说走就走的自由。 对，但其实他们说到后面之后，自由这个事情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自由， 就天天给自己灌鸡汤，然后就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放在眼里，我就自由了。 对，早上熬一锅，然后晚上加点毒，就是这个一起喝了，对吧？30-50年之后，你的这个巅峰就到了。 我的这个自由意志就变成了自由毒。好，我们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6，这个时候给大家选一首歌吧， 嗯， 送给大家一首动漫歌曲。 动漫歌曲， 我们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话题板块，今天会跟大家聊后悔这个话题。 嗯 嗯， 忘れんこと耐えきれんこと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刚刚在听过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又回到了我们微微一笑。那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也可以听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这个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啊。 那么在这里再做一个这个预告，今天九点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阅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将发表重要的讲话。那么今天的七点到十二点，北京电视台与北京时间共同打造融媒体互动直播，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网站 APP 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共同见证伟大的历史时刻。 哎，这个每次听完之后都会感叹，这个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Lisa here 说小龙好眼熟，想了好久，像李彦宏。 是，看了前半句我就特别怕，我说这个线下的朋友上来了。对，看见了我在这里这个胡扯。 哦，是线下的朋友是吗？ 不是，不认识。对，他说我像李彦宏，就说明不是。 然后小龙就在这儿特别得意的跟我讲，他说李彦宏是所有程序员们的这个理想的一个偶像，就是被说成像李彦宏是一个人生终极梦想。 对，就是因为这个，你说夸一个程序员长得好看，对吧？最后就是说长得像李彦宏，这也特别厉害，就是又包含了对你长得好的夸奖，又包含了一个美好的祝愿， 美好的祝愿， 对吧？ 就是希望你未来这个也成为人生赢家。 是，真的，这个可以跟着贝尔格里尔斯去，对吧？荒野求生一把。 小龙呢，确实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人生赢家吧。 没有，就是在这个路上嘛，这个也不一定真的能赢，但反正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努力啊。 对， 我们 下面来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那今天呢，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会聊后悔这个关键词。我们有一个这个题目，说那些你后悔的事儿，真的有过另一种可能吗？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后悔的学术研究。我刚刚在放歌的时候问小龙，我说你讲讲呗，你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儿？ 后悔的事儿，这个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我在自己创业做公司，然后其实就在最近吧，然后我们公司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我们基本上把所有人都裁光了， 就是之前一直在做的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 服务的 公司， 对，然后这个肯定也是因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最容易反思的吧，我觉得不一定算是后悔了。 有些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就是小龙是为了这个项目，从卡耐基梅隆大学辍学回国创业的 啊，对，就是博士读到一半回来的， 对 啊，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前几天我们哥几个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聊起这个事儿，也算是一个小规模的复盘吧。 复盘， 其实这个复盘我觉得就跟这个一个高级一点的后悔大会， 吐槽大会， 对，就是他可能更多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这种复盘会很有收获， 对，或者说就是回头梳理一遍嘛，但这个其实他的命题也很简单，很吻合这个题目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当时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间点，我们会怎么做，或者说再往回倒一下，我们回到我们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换一种方式去， 会不会选择做这件事情， 对，就比如说小龙，你会不会把博士念完然后再思考，然后 我猜想小龙不会， 对，这个如果我还在念博士的话，现在我应该还没有毕业，大家就见不到我了，对吧，这多大的遗憾呀， 天天还在实验室里， 哎，对，天天鼓捣小老鼠，然后苍蝇，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吧，然后但你说是不是真的后悔，我们几个最后反正统一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大的局面上来说，我们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是不后悔的，而且你通过创业体会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有趣的生活状态，然后也感动过自己，就是你全情投入的这个状态， 自嗨过， 对，自嗨过，然后但是我们也会反思，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这么一群人，会不会还做这个项目，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不会，很大概率不会。 那也是因为你们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看过了很多的项目，见过了很多投资人， 对， 也感受到了这几年的社会时代的和科技的发展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是，就是我们当时反正讨论嘛，就是说你如果只能带回去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对你帮助最大的？然后我们觉得就是 认知， 或者说这个经验。就是这些经历， 精态智力， 对，所以就是说，但其实你反过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说会后悔这件事情来说，你很多时候后悔是因为你后面发现了，你有 后面有让你失望的东西， 对，或者说你经历了有了新的认知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哎，我做错了，或者说我当时可能做了一个不是太好的决定，这才是后悔的来源，是因为你成长了。其实我自己会这么想这件事情。 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后悔的研究呢，其实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得区分出后悔和失望的一个区别。那后悔呢，是一种回溯性的情绪，它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和你过去做的决定的一种感知。那失望呢不一样，失望是因为这个一个事情进行到现在，它的一个结果是低于你此前的一个预期的。它和后悔是不同的。 是。 那失望呢，其实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无力感。因为好像我们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让它达到我们的预期。 是。 但后悔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隐秘的积极性的，因为这个后悔的感觉会告诉我们，是说如果我当初改变了我自己，或者改变了某一个点，可能这个事情会变得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 我觉得这个在感情中其实还挺常见的。 是。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女孩也好，男孩也好，大家都说没有失过恋不懂爱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在感情中受伤了一次，你就会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尤其是女孩，有的时候就觉得，哦，我真的太作了。我好像真的没有去付出，对方付出太多了。那这种后悔 是好的， 就会带来一个很快速的改变。 是， 因为你在下一段感情中就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 对，会长大嘛？ 会长大。 对，所以、就 是、这是后悔的隐秘的积极性。 是，所以说女人是男人的学校嘛？ 嗯，互相是学校了。 对，然后第一所学校基本上都、 嗯、已经被炸平 了。没有，我本来想说一个好事情，我去上学校对吧？天天不迟到。 说完了这个后悔和失望的区别呢， 嗯， 这份研究还说到说，嗯，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有后悔这种情绪， 是， 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比较心态太重了。 怎么说呢？ 就比较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所以就是说， 太在意，太愿意和别人去比较，才会后悔 啊。就比如说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 嗯， 然后不是这个，比如说报专业的时候， 嗯、 我和小王、 嗯、 啊成绩差不多， 嗯、 小王选了啊，比如说一个专业、 嗯， 我选了另一个专业， 嗯， 然后呢，小王就去这个金融街高大上的地方工作了，我就天天修管道，对吧？ 对，然后你就会。比较， 比较， 说我们俩当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是的。 但是现在他比我赚这么多，而且他天天高大上，住五星级酒店， 对， 我天天跟小白鼠打交道， 是， 嗯，然后就会对过去的某一个决定产生后悔的情绪， 嗯， 但这种后悔的情绪是来自于比较的， 对，或者说就是源于对当前这个时间点现状当 的 一种 不满， 不满， 嗯， 啊，就是觉得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但是。 嗯 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自己傻，或者说自己当时没有想清楚、 嗯， 然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吧。 嗯， 但其实这个事情反过来，我自己是会觉得，就是看的时间长了、 嗯， 这个真的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 嗯、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你羡慕的很多东西， 嗯、 再往后个两三年， 嗯、 事就变了。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是这一句吗？ 对，就你说，你本来想说哪句？ 我其实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之所以看不清楚对错，是因为我们看得不够远。 嗯、对，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看清， 还没有看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结论呢、 嗯。 其实还没有产生定论。 是， 嗯，那说起后悔这个情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学业上，还有工作上的、 嗯， 其实我觉得学业和工作比较少能带来后悔了。 是， 因为每一段的经历都会多少教我们一些什么。 是，但其实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学业啊、工作啊这些事情上是最容易不满。 学业上我有。 对，或者说其实是刚才你说就是这个比较啊、 嗯、 这两个事情上是最容易比的，因为它有量化标准、嗯、 对 啊、然后所以这个很难办，比如说学校大家有个排名， 嗯， 然后那工作有个这个比如说薪水的好坏啊，包括隐性的这些福利的好坏啊、 嗯、 都会有一些区别吧， 嗯 啊，所以就是其实也会带来一些，但确实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这两个东西里面更多的是经历很重要，就是说你不管任何一段经历你都学到了东西其实、 嗯、 啊， 但是可能就是在乎的就是结果。我在学业上觉得多少有一点后悔情绪的，就是当时高中高二的时候吧、 嗯、 选文理科，当时纯粹是因为好面子， 所以 坚持选择了理科。 哦， 因为大家都觉得，因为当时我们 是在理科生比较高级， 对，大家当时都觉得还是有那个什么 重理轻文， 有一点这种想法、 啊、 而且当时我是在一个理科尖子班、 哦、 如果从理科尖子班去转学文科， 是 就会被大家当作逃兵、 哦、 会被大家觉得，可能大家也没有觉得吧，大家都眼里都没有你、 嗯、 但是自己会假想，会觉得大家肯定会觉得我是因为在理科混不下去了， 嗯嗯， 所以硬着头皮坚持学理科 啊。 但是我骨子里是一个文科生， 是拥有着浪漫情怀的诗人、 嗯、 对，一个大哥的女人， 听着怎么那么不像好人呢， 在深夜喝着红酒看教父的大哥的女人，当年 还配着鸡汤是吗、 哎、当年竟是一个理科生。 对，然后后来这个理科就学得特别的苦 啊、 而且在最后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 嗯、 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因为到了那个时点你就会发现我不想学理论物理，我不想学生物、 嗯、 我不想学化学、 嗯、 这些纯理科的东西我都真的不想学，我觉得如果再学四年我就 炸了， 崩溃了、 嗯、 对，所以只好学一个比较中性的经济类的金融类的、嗯、但 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金融。 是，但这其实已经是文科和理科交界的一个专业了， 最靠近文科的一个专业了。那我就会常常想，假如我当年选了文科， 是， 我是不是更早的就进入到了传媒领域？ 是， 我是不是更早的就实现了我的一些人生的规划，而不是那么的迂回，就拐了那么多道弯儿， 曲折， 对，所以这可能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有一些后悔情绪的这样一件事情。 是，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研究不是提了一个问题吗？是说你后悔的事情当初真的有另一种可能吗？那心理学家就指出说，一个人的决策往往并不是人们想的那么自由，我们的决策是由一整套内在机制决定的，那么这套机制中包含了我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价值排序等各种因素。 是， 我们在某个时刻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受限于我们这套内在机制的有一种必然性。就是你看起来你是好像当初我做了一个 错误的，或者说 在我面前是一个50-50的一个选择，但并不是。命运，从命运的角度来看，你一定会选 A 了。 对，就是你翻回去给你无数次重复的机会的话，你还是会这么做。 对， 这个我觉得翻过来想，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就是说所有冲动的决定，后悔的几率会大一些。因为这里面你很难，就说我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这个往上知道，然后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最后其实是遵循着一个我自己想清楚的一个道理，就比如说 小龙会做方方面面的权衡和对比， 对，就是会列个表，然后优点缺点，然后哪边多哪边少， 对， 所以 就完全做一个极其理性的这样的分析。 是，然后只要这样做完之后，你再把自己倒回那个时间点，你还是一样的，你这张表不会变，你的思考过程不会变，也许会， 这是对于理性的人而言， 对，也许会更深入一些吧。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大面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然后反而是一些拍脑袋的会后悔的多，但是很多时候你生活最美好的地方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就比如说 对，就是这些美丽的偶然， 对，也只有这些东西其实是能创造一些意外性嘛，对吧？然后这些意外性会拓展你自己的本身，因为人做决策很多时候是在舒适区里的。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多人太急于去看到那个未来了，我宁愿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去看到那个我现在不知道的未来。 是， 我有的时候做决定大家会想，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叫图米，它是一个人生 AB 剧，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是讲一个女孩做的人生选择，很简单，就是她当时在这个台北市，然后她有一个工作的调动，可以选择来上海， 是， 然后她有一个工作上的升迁， 对， 但当时她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她男朋友没有办法离开她的家乡， 是， 这就意味着如果她选择了事业，他们俩就两地分居，可能感情就会有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异地嘛，长线的异地， 那他也可以做一个选择，是留在台北市，然后呢结婚生孩子，然后选择一个比较没有什么惊喜的这样的事业的道路， 固定的人生， 或者甚至以后会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了。然后他就把这个 A B 选项拍成了两套故事，叫人生的 A B 剧嘛，而且是穿插在不同的时段，比如说从他30到40岁这10年间， 是 这两个 A B 的结果会怎么样？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搜这个电视剧，叫《图米》，去年非常的火，但是后来的这是一个女生会喜欢的剧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当然 A B 都找到了他们的幸福啦。 是，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其实很多时候人生最后不会是这样吧？ 对，但是在这10年间，A B 角儿都有很多时刻后悔过，羡慕过对方。 就是他们彼此如果能够假设到那个状态的话， 对，就比如说她灰头土脸的带着孩子，然后这个时候老公也特别的忙碌，不太顾家的时候，她就会想，假如当初我去了上海，我现在是穿着高级套装在公司里的白领，我还是美美的， 是啊， 有点像最近的那个《我的前半生》里的 两种状态， 对，但是就是去上海的这条线 是 也会有某一个时刻，对，他后来在上海还创业了，开了一个餐厅，但是看到餐厅里有情侣过生日什么，他就会想，假如我当时没有离开家乡， 是 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现在已经 对吧？ 对啊，然后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孩子， 对，就是在人生中的很多时刻 是 后悔过， 嗯，很难两全的一件事情吧？ 对， 嗯 嗯。那我们的这篇研究也跟我们讲了说如何科学的去处理这个后悔的情绪呢， 嗯、 首先就是说你得自己测评一下说你有没有在后悔中获得不该从中寻找的情绪价值， 嗯 比如他举个例子说你一直在后悔当初在感情中没有付出没有做好一些事情导致我们失去了爱人， 嗯， 但实际上你是不是只是不愿意面对对方就是没那么爱你， 就也有可能嘛，就是说给自己了一个很强的假设，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这件事情没有维系下去。 对，比如说男朋友跟自己分手，找了一个理由， 嗯， 啊，说你没有关心我呀，或者是你没有达到我在某一个事情上对另一半的要求， 嗯， 那很多女生会不断的去自责， 会反思， 对我为什么没做好， 嗯， 都怪我，或者都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 或者说你积极一点想，就是说一你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自己能释怀的理由，就是你列的这些理由都是自己可以努力就做好的， 嗯， 就比如说下一次关系里面大家可以你可以更努力更投入甚至更关心， 嗯，帮助自己有一个改变， 对，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呢在下一段感情里面做得更好一些， 嗯， 那同时也让给你一个理由去去翻篇儿， 嗯， 因为你说上一段感情没办法，因为我就是没有做好，所以我伤害到了他，所以他不可能和我在一起了，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半心理安慰半积极的一个状态吧，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挺好的， 但就是别陷在里头， 对，别走不出来， 对，因为其实就是这事儿说大一点，就是说人的脑子其实都在骗自己的， 嗯， 就包括其实你的很多想法， 嗯， 你看到的很多事情， 嗯， 它真实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主观的， 对，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人要相对能有一种剥离的状态， 嗯， 或者说你就是这个很多说冥想或者说类似的这种， 嗯， 这个甚至反向思考， 嗯， 其实最后就是说把自己剥离出来之后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个样子，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好一点，更洒脱一些之类的。 小龙说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分支， 嗯， 叫情绪管理学， 啊， 那它中间就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们人类大部分85%以上的情绪 是 假的。什么叫是假的呢， 啊， 比如说我此刻非常的生气， 嗯， 但有可能这个生气真的不是这个事件导致的， 啊， 而是我昨天也没睡好， 是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压抑的东西， 对， 然后被这个事情激发了， 触发了， 对， 嗯， 我有时候这个时刻觉得很委屈， 嗯， 但其实我的这个委屈也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因素， 嗯， 对，所以别太相信自己一时的情绪，这也就是刚刚小龙说的，我们人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认识啊， 嗯， 有欺骗性， 是真的，就是， 有欺骗性， 嗯， 别太相信自己， 对，要想得开，说白了就是， 嗯， 所以 心态要好。 对，所以就是也有人说就是他从来就不想， 嗯， 当初要是这样就好了就好了， 嗯， 这种事儿，他说这个这属于一种生活信念吧， 嗯， 就是说把这种可能发生的欺骗扼杀在萌芽里面， 嗯， 他就想就是说这个， 嗯， 或者说就是这个老话嘛，就始终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 嗯， 就是最好的， 嗯，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注定的安排好的， 就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那句话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对，然后所以就是接受它，拥抱它，然后感受它， 嗯， 然后觉得这东西还挺好的， 但是在这种理念下，嗯，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人生的原则哈， 嗯， 就是如果我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和不做，如果不做会我觉得会有后悔的这个可能性的话， 嗯， 我会选择去做的， 嗯， 有些时候我选择去做一些尝试， 嗯， 完全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是，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嗯，我还记得去年我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当时是就是有一个项目， 嗯， 在两座在一个山谷中间， 啊，就是那个丛林穿梭是吧，就是飞过去， 对，然后把你像就是吊起来， 嗯， 把你人吊起来，然后速度非常快的一个锁绳， 嗯， 咻过去， 嗯， 但是底下真的是万丈深渊， 多好， 你都看不到下面的人，没有任何可依附的东西，而且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并不太发达的国家和一个城市， 嗯， 我还记得当时就是你想人民币那个项目只要30块钱，就可见他的那个安保措施 便宜没好货呀， 对， 然后当时我和我朋友就站在那里就看了十分钟， 发现没有人掉下去是吧， 啊，没有人掉下去，嗯，但是所有人在上面叫了，嗯，啊，没有本地人在玩，也没有亚洲人在玩，都是欧美人在玩，因为大家知道欧美人比较喜欢冒险和刺激嘛， 对， 但是我站了十分钟，我朋友就决定不玩了， 真棒， 他特别笃定， 是， 那我就说我必须玩， 嗯， 因为我如果不玩我会后悔， 是， 嗯， 就跟这衣服不买对回头我就后悔一样， 哎，这个后悔就太多了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 是，这种体验我是会的， 是 我会推自己一把， 嗯，这其实挺好的，就是走出舒适区的一个过程吧， 对， 嗯，反正要我就不玩，我打死都不玩。 哦，为什么？你恐高？ 就也不一定是恐高啊，就是，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意义，对吗？ 没有意义，对， 没有啊，你体验了飞的感觉， 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人生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太理性了，意义对于你来说真的也没有意义。 我特别赞同许三多，对，嗯，就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不敢。 体验就是意义了， 嗯， 男生和女生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嗯， 体验还是有意义。 对，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后悔，无论是在学业、 嗯、 事业，还有这个感情中， 是， 我觉得不妨勇敢一点。 对，就是这个。嗯，多踩出那一步不一定是坏事， 对， 嗯 嗯，有的时候只要是不伤害别人， 是， 多尝试一些，走出舒适区，就像小龙说的， 嗯 嗯，可能就是会降低你日后会后悔的一个概率， 是，或者说走出去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天宽地阔，对吧， 嗯， 然后很多事情就想开了，就再回过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过头来看， 嗯， 如果后悔的话，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经历的还不够多，你没有走得足够远。 对， 嗯， 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在整个人生的这个时间线上来看待这件事情。 对，你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放在宇宙中， 对，你就想 越放越远。 啊，对，你看，我也就活个六七十年，对吧？有什么好后悔的？嗯，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活了几千万年的一个陨石掉下来也就死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对，周末愉快。 嗯，大家还有一整天的假期可以享受呢。 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对，大家把握 好。 嗯， 谢谢大家，嗯，拜拜，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嗯。The other day, about a guy in a game, he gets paid to play. You probably never even.